留下自己，就有可能踏出一片天地。既然我们有缘相遇，我就不会把你放。 刚才我们已经把这份奖就是又保留了下来，昨天我们就是也算发送出去了， 是 我们晚间的朋友，所以明天累计到200块。 好的。 刚才这题没有答对，但是我们还是会有9块9的小红包以资鼓励。然后呢，我已经看到平台上有很多朋友猜对我们的问题了。就是每次我在看到平台上的时候，都会特别激动，差一点就会把那个答案说出来，这样。 啊，你是这样的艾克吗？ 所以我们也要恭喜今天第一个答对，在我们平台上答对的这位朋友叫做小勇哥，也老了。记得把二维码也发送过来哦。 好，这三位都可以啊，遗忘十月以及小勇哥也老了。但我觉得这首歌曲跟你们也很像。兰卡的 Lucky 哈， 对， 把最好的幸运送给你们。 夏天特别适合听着尤克里里的感觉。 月行世界签，轻松线上办签证，手机下单，快递上门，免费送拒签险，覆盖42个国家地区，进度查询一目了然。关注北京银行月出国微信公众号，立刻办理，享优惠价格。北京银行月行世界签，轻松线上办签证，手机下单，快递上门，免费送拒签险，覆盖42个国家地区，进度查询一目了然。关注北京银行月出国微信公众号，立刻办理，享优惠价格。本栏目由北京银行赞助播出，北京银行，真诚所以信赖。 我把对你的思念写在海角上，寄给那年起后的雨季。有些爱不怕时间太漫长，已经生长在心里。 受夏天就像回望灯塔的光影，转身依靠你的影子。 如果海会说话，如果风爱上沙， 娱乐最王牌，夏日低落的清爽陪伴， 让阳光再次回到那飘着雨的过境之南。 就让这首歌今夜一直重复，

由招商银行赞助播出。 张总，你的公司轻资产运营怎么这么快就能融到资？ 我们申请了招商银行高新贷，还拿到了招行的股权投资，不仅补充了经营资金，还有大批机构因为招行的投资关注我们。 申请会不会很麻烦呀？ 不麻烦，客户经理专业度高，快速完成申请，债权加股权，真正帮助企业快速发展。 这么好，我也赶快申请一个。 招商银行千英展翼综合金融服务，陪伴企业成长每一步。详询招商银行各网点或95555。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娱乐最王牌》。 不行，说的是一辈子，差一年、一个月、一天、一个时辰，都不算一辈子。 如果那次诀别变成了相守。 为何你不懂 最王牌，永不过期陪伴的文艺最前排， 将往事留在风中。 音乐素描， 晚上18:34，这里依然是娱乐最王牌，没错，又到了我们的音乐素描的时间。首先6:30要和大家分享有关于六月这个分别的日子。 嗯，我看你憋了很久，但是我也准备了很久的这种素描的感觉。 是，拿笔知道往哪画吗？ 对，我准备一会儿给大家描绘出一幅就是六月要诀别的这样的一个校园的有点闲闲适适的青涩的时间和岁月。 嗯，而且这首歌曲我觉得也特别好，刚好今天老白不在，老白特别喜欢豁口脱险这首歌，来自老狼。还挺押韵，老白特别喜欢老狼的这首豁口脱险。 你一个人在嗨什么？我们现在准备这种走线六点半的感觉氛围啊。 好了好了，我们收拾一下情绪好吗？ 嗯， 深呼吸，分享第一个故事。 嗯，好。 小雨他说，在我考研还剩3个月的时候，你选择离开我，恭喜你脱离了危险。我怕吗？我不怕。分开后的前3天，我压根儿看不进去，除了哭就是哭。我告诉自己只有3天的时间，3天后我要把一切都放下，重新步入正轨。现在已经过去1个多月了，我好着呢，每天都在家里好好学习，我要考上，证明给你看，而且我要遇到更好的他。第二个故事是这么说的： 2001年，喜欢上了那个坐在我后面的女孩，毕业之后就不了了之了。2007年高中毕业，我再次爱上了这个女生，她漂亮了很多，但他也伤害了我。时间来到2011年大学毕业回来，我们再次牵手，他改变了很多，在伤害与被伤害之间辗转反侧，人终归会沉淀下来。2014年10月，我们步入了婚礼的殿堂。2016年，我要和这个我遇到的唯一的女生离婚，我用尽半生，只做了一场梦。 其实你故事分享到一半的时候，我都觉得好幸福，看到结局的时候确实有点不尽如人意。 人生就是把酸甜苦辣都尝了一遍哈。 所以我们说六月是一个分别的日子，这个6月呢有一个特殊的定义，就是要毕业了。我们希望每一个即将面临毕业的学生们都能够重新开始，选择真正辉煌的道路。这首《虎口脱险》送给你们。 虎口脱险， 虎口脱险啦，来自老狼。 把烟熄灭了吧，对身体会好一点，虽然这样很难度过想你的夜。舍不得我们拥抱的照片，却又不想让自己看见，把它藏在相框的后面。把窗户打开吧，对心情会好一点，这样我还能微笑着和你分别。 是我最喜欢的唱片，你说那只是一段音乐，却会让我在以后想说着付出生命的誓言，回头看看繁华的世界，爱你的每个瞬间，像飞驰而过的地铁。说过不会掉下的泪水，现在沸腾着我的双眼，爱你的呼口，我脱离了危险。 听一首歌去了， 虎口脱险来自老狼、嗯、因为为什么要分享这首歌呢，其实是点播率非常高的一首歌， 不是祝大家从大学里虎口脱险、啊、 也不是说 不，也不是说刚才我们那个音乐故事然后从婚姻当中虎口脱险了、 嗯、是因为我觉得这首歌曲为什么点播率非常高呢，就是因为它的歌词当中唱到的很多有关于青春的记忆， 嗯， 是不是，其实我们分享一些故事包括听一首歌都有关于我们自己的青春。 把烟熄灭了对身体会好一点，虽然这样很难度过想你的夜，舍不得我们拥抱的照片，却又不想让自己看见，把它藏在相框的后面，把窗户打开对心情会好一点，这样我还能微笑着和你分别。那是我最喜欢的唱片，你说那只是一段音乐，却会让我在以后想念。说着付出生命的誓言，回头看看繁华的世界，爱你的每个瞬间，像飞驰而过的地铁。说过不会掉下的泪水，现在沸腾着我的双眼，爱你的呼口，我脱离了危险。说着付出生命的誓言，回头看看繁华的世界，爱你的每个瞬间，像飞驰而过的地铁。说过不会掉下的泪水，现在沸腾着我的双眼，爱你的呼口，我脱离了危险。说着付出生命的誓言，回头看看繁华的世界。 每次在听到这个老狼这首歌曲的时候、嗯、都会有一种特别心疼的感觉， 嗯， 因为为什么，就以前看过一篇文章，就说毕业之后我们要说分手，这好像就成为一个 定律， 对，好像是不成文的一个定律了。为什么这么伤感呢？其实也不至于，对不对？ 对，但其实我觉得更多的是一种在这个温暖潮湿的夏日之后，很多人都不会再去相见了。 嗯， 它其实也未必是恋情，就是它也是算是珍藏的一段青春的美好的回忆、 嗯、 所以包括活到我现在这个年龄的人， 嗯， 也会很去怀念，经常会怀念原来高中啊大学当中的一些时光。而且你会发现每每当你想起来的时候，都会有一个非常炎热而潮湿的夏日，你会非常记得深刻哈。 嗯，哎，我之前看过一个小故事是这么分享的，说、嗯、回忆起来你的初恋或者说你的旧爱的时候是什么样的感觉，就是当一个女生你在节食减肥的时候，然后路过了一家超市，这个超市琳琅满目，摆着全是你喜欢的东西，可乐啊鸡翅啊等等啊，这个时候你要该怎么做呢？就是迈开腿跨过去。 迈开腿管住嘴，健身的两件法宝是吧。 好了，分享完这个音乐素描的故事之后呢、嗯、稍后是我们的主播私房歌，不要走开。 张姐这么着急去哪儿啊？ 孩子急用钱去银行转账去，顺便给家里的电卡充个值。 用招商银行手机银行啊，最高转账500万，方便又快捷。 家里水电燃气固化宽带有线电视都能缴， 手机银行还能干这么多事儿？ 是啊，吃饭看电影用它买单还能享受优惠呢。 那我赶紧下载一个招商银行手机银行吧，下载招商银行 APP， 请享生活便捷无忧。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娱乐最王牌， 欢迎回来，这里是娱乐最王牌，我是艾哥， 我是郭鹏， 稍后是主播 私房哥， 主播私房哥。 哎呀，把我的这个声音跟愉悦的声音放在一起比，实在是一种太大的损伤和伤害了。幸亏我们有音乐啊，马上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曲是这一次世界杯的主题音乐当中的歌手之一，他的名字叫做 Will Smith。因为呢，他也算是一个超级的巨星了，在之前呢，大家也听过他，看过他很多的版本的电影。那这一次呢，我们要听到的是他当时当说唱歌手的第一首歌曲 Get Jack and Get With It， 来 ，Come on。Just can't sit, gotta get jiggy with it. That's it, now honey, honey, come ride. DKNY, all up in my eyes. You got a rider, bag with a lot of stuff in it. Give it to your friend, let's spin. Everybody looking at me, glancing a kid. Wishing they was dancing a jig here with this handsome kid. Take a cigar right from Cuba Cuba, I just bite it. It's for the look, I don't light it. It'll weigh the ammo on the hand, stay on play. Give it up, jiggy, make it feel like foreplay. Yo, my cardio is infinite. Ha ha.Big Willie Styles all in it, getting jiggy with it. Getting jiggy with it. Getting jiggy with it. Getting jiggy with it. What?You on the ball with your kid? Watch your step, you might fall trying to do what I did. Mama, I'ma come close side in the middle of the club with the rubber dub. No love for the haters mad cause I got floor seats at the Lakers. See me on the 50-yard line with the Raiders. Met Ali, he told me I'm the greatest. I got the fever for the flavor of a crowd pleaser. DJ play another from the prisoners, sure highness. Only bad chicks riding my whip. South to the west, to the east, to the north. Bump my hips and watch them go off, but go off, but yes, yes, sure. You don't stop in the winter order. Summertime. I makes it high, getting jiggy with them. Getting jiggy with it. Getting jiggy with it. Getting jiggy with it. 来听到一遍一遍的 Getting jiggy with it。 哎，郭老师音频不错嘛，每次来我们的节目当中都会给我们带来不一样的惊喜。 是今天这首歌曲我觉得真的，因为你如果了解威尔史密斯的话，你会觉得哇，他是一个超级大影星来的啊。但这届世界杯之前你可能还不知道他会唱歌，而且他还是一个很好的 hiphop 歌手， 是 他甚至是大家很多人非常喜欢的篮球明星科比布莱恩特的这个非常喜欢的一个大偶像啊。算是音乐和电影都玩得非常好的双栖明星了啊。 所以如果你也喜欢这首歌的话，记得关注白金 FM 的平台杨轩白雪的白， 人杰地灵的杰就 OK 了。 稍后呢，我们会有今天的歌单抛上来哟。那接下来时间还是照样你来推荐一首歌。 好的，那接下来这首歌曲呢，跟这首歌曲相比起来，好像这个风格就差的也有点多了啊。因为呢，毕竟呢，这首歌曲呢是带一点 hip hop 的元素，而下面一首歌曲呢，我们要听到的是一首算是老歌了。是那首阿四的《吃炸鸡》 啊， 炸鸡姑娘，对不对啊？为什么我觉得把这首歌曲再抛出来，大家非常熟悉了，但是呢，在世界杯期间。你不得来点烤串啊炸鸡啊这样的一些东西，就像上周我们那次活动的现场一样，对不对？ 人不是说世界杯期间一定要管住嘴吗？不然的话你看着球不仅心凉凉身体也凉凉， 长成球了。 十四刻你在。 我们在建外大街十四号，你在哪里？ 人家没问你好吧。 我们的心在招商银行那里。 招商银行千家万汇精彩分成活动火爆来袭，戴森吸尘器、双立人刀具套装、Kindle 阅读器等多种好礼等您拿。6月30日前，只要您是招商银行储蓄卡、新办卡或持金卡及以上级别卡片的客户，即可登录招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进入北京专区参与活动，多重礼遇享不停，礼品数量有限，未完为止。更多精彩活动内容可咨询招商银行北京各网点。 本栏目由招商银行赞助。 主播私房歌。 嗯，就是这么干脆果断的，我们又回来了。这里厌世娱乐最王牌推荐好歌曲的时间啊，我是艾科， 我是郭鹏。 嗯，我来今天推荐的第一首歌曲呢，是来自周迅，名字叫做《活的色彩》。因为我觉得他两张专辑，一张专辑叫《夏天》， 对， 另外一张叫做《偶遇》。这样专辑都很好听， 加起来就非常不错了。来，在夏天来个偶遇，对不对？ 对对，转角之间遇到你的感觉，是不是？所以这首歌曲，我觉得也是想送给各位下班路上的朋友，活的色彩，活出属于自己的颜色。 去那一片红色的挪威森林，只有新鲜的空气是最好的邻居。我的灵感来得真好，可以听到你似乎的心跳。我现在要自己做主，给每个生命用不完的幸福，是一个未知的礼物，只要一眨眼的速度，点了你习惯的呆板的颜色，看这世界有什么不一样的，用最末等的想象力旋转着，我的色彩美丽释放的。 听到这首歌曲呢，是来自周迅的《活的色彩》。其实我觉得这首歌会给人每个人听感都会带来不一样的感觉。 当然是吧， 就是因为我觉得周迅会给很多朋友留下那个印象，就是不太会唱歌 啊。 对， 会有这种感觉吗？ 会有人觉得说他唱歌会有点生涩。 我觉得还好，就是因为我觉得他每次唱歌有一种他独特的味道，就是他那种沙沙哑哑的感觉。 是， 对对， 我也很喜欢这个味道。当然，嗯，因为我现在能想起他的另外一个标签，就是撒娇女人会好命。 嗯，是的。 今天推荐第二首歌是来自 Charlie Puth Suffer。今天推荐第二首歌曲呢，是来自 Charlie Puth 的 Suffer。 你知道这个歌曲的最重要的这个标志是什么吗？来，赶快推荐给他。